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嗰位猪队友啊，咁啊，当然系即系个郑若骅啦。咁啊，郑若骅都大镬喎，系嘛？咁啊，郑若骅啦，咁就琴日啦，苹果又出招啦，咁就话佢原来啊，佢自己本身上咗任之后咧。咁啊，仲有即系一啲仲有几单呢个咁样嘅仲裁案件咧，就未完事，有三单仲裁案件系未审完嘅。咁但系个嗰阵时同呢一个阿林郑去报备嘅时候咧，佢就话六单系审结完嘅案件，然之后做埋尾啫嘛。但系原来苹果就发掘到啦，原来佢根本上仲有三单案系未审完嘅，而家仲要进行紧添。 我都唔好明 白。哇！呢条友真系， 我寻日第一 佢原来仲有个私生子添啊！ 有利益冲突嘅问题 系啊，阿根廷原本想 DQ 佢嘅，哇！呢个咁嘅律政司司长，原来以前差唔多俾人 DQ 过噶。 我唔明嘅问题就系咧，我睇完咧，佢啲酬金咧又唔系好高嘅啫，好似即系写个法律意见咧，都系$5,000嘅啫。跟住咧出席嗰啲咁样嘅所谓嘅仲裁咧，好似系2,000-3,000港纸一个钟头嘅。 咁呢啲咪格局低咯，因即系贪少少便宜，然之后做呢个律政司司长。喂，大佬啊， 喂，老实讲，你做得律政司司长嘅酬金，即系每个月都几十万啊。喂，呢啲好心理啦，你都专心一致去做好你自己嘅律政司司长 啦。唔系 或者啦，同埋你一开波就已经系即系。踩招皮㗎啦，係咪你僭建嗰單嘢，同你個即係契家佬嗰單嘢，啊唔係 sorry 啊，老公嗰單嘢， 老公嚟㗎， 契家佬， 真係， 喂阿哥，當初冇人承，佢當初佢唔應嘅其實， 喂阿哥，喂，使唔使再執埋呢咁樣嘅手尾啊？係 啊， 不啦嗱，你話嗰六單我都有細心睇嘅，係 reasonable 嘅，因為你審到搞到一半啊嘛，你冇理由即係中途又換。 唔係佢話佢同林鄭講係審完嘅，喂大佬，然之後最後尾原來俾佢睇到三單未審完，咁啊林卓廷就話：喂大佬，你兩個可能嘅啫，一係你係呃 Q 林鄭，你扇佢一鑊；一係咧你就係留步，你專登留步。 喂，两个问题你都应该治理嗰个咩啦？公职人员行为不检罪啦。 喂，呢个系一个 hard choice 嚟噶啦。吓、啊，你接得呢啲咁嘅 case， 你同个客讲，即使佢呢啲系做仲裁啦，双方啦吓。喂，你都话俾佢听，喂，我而家做律政司司长，我唔方便再做呢样嘢。喂，人哋理解噶，咪、 嗯、 换 entity 去咯，我做唔到咯，系嘛？有咩计啫？系嘛？系可能系差少少咁，但系都要顶住噶。喂，你冇理由喺面对咁嘅角色冲突嘅时候，你都硬去噶。嗱、 啊， 我冇你嗰种觉得佢即系契弟嗰种感觉，即系贱格嗰种感觉，我真系觉得或者系贪小便宜嘅感觉。啊我真系觉得，喂，你个人好唔醒、 啊。 喂，你唔系老嘅、啊。喂，你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你担任咗呢个公职嘅时候，你嗰啲所谓嘅仲裁嘅个案、私人嘅事务，系咪应该放低佢啊？当你应承得呢个位嘅时候，挨得我噶嘛？ 嗯。 嗱，之前俾你有 discretion 嘅，学你话斋，你都话差唔多完咯，即系双方已经总结陈词咯，系等最后写判决，咁啊俾你做埋佢啦，无谓再翻转头啊。呢、這个我都可以理解，咁、 嗯、 当中你仲讲大话添，即系大镬、嗯，即系嗰六单里边咧，原来有几单咧都系未完嘅， 啊， 跟住你仲有三单， 嗯， 喂，你系咪好低智啊，大佬？ 啊， 喂，我系觉得你低智、啊， 嗯， 你明知系有角色冲突嘅问题、啊， 仲有第三个可能啦，就是、林郑知嘅，其实根本就 有啦佢， 但系啦，就佢、是、求佢邀佢求佢多过阿林郑求佢。 唔係佢即係 阿林鄭求佢多過鄭若華求， 因為點解咧？經歷完雨傘運動之後，其實最後一個相對好啲嘅律政司司長已經係黃仁龍嚟㗎啦， 最好啦已經係。 跟住袁國強已經係契弟嚟㗎啦。喂，老實講，做完袁國強，即係佢俾一個樣板出嚟，喂你稍為。是有少少尊严， 你做烂个位啊！你做到个位咁烂啊！大佬、啊， 我边度仲敢同你顶啊？除咗汤家华， 系啊， 肯佢顶住。 我觉得汤家华反而想做啊，佢 不过人到口水流啦，契弟系嘛， 但就系唔俾你做。佢谂法就系要揾阿郑若骅卡住汤家华。咁喺咁嘅状况底下咧，就无论郑若骅发生任何嘅事情咧，林郑月娥都要帮手去顶。喺咁嘅状况底下咧，大家要谴责嗰个咧，就或者认为低智嗰个应该系林郑而唔系阿郑若骅，因为佢纯粹阿林郑为咗防范一个咸湿佬，就搞单咁嘅嘢出嚟，你话系咪一件好好笑嘅事情咧？ 唔系，你可以睇到啊，即系郑若骅，喂，老实讲。你上一镬已经系大镬，系应该落台嘅啦。 嗯， 你加埋呢一镬，你点顶落去啊？喂，你个律政司司长，嗯、理论上吓系应该系刚正不阿，系客观嘅、中立嘅。虽然背后系人都知道你一定有政治立场，系、嗯、咪？都唔紧要。喂，你一镬一镬搞啲咁嘅丑闻出嚟， 嗯， 我估香港人今日咧，我寻日睇完呢段新闻，同你一样， 嗯。 今日都好似冇乜人理咁，因为已经 ignore 咗，当佢唔存在。 咁梗系啦，咁多事情发生。 因为保镬法啦嘛，保镬法就系话，喂，当你整个好大嘅窿出嚟嘅嗰阵时，周围嗰啲小窿你就唔会理噶啦。 唔系啊，呢啲真系咧，就系搞到你审某疲劳啊嘛。咁甚至乎你见到，喂，即系原本咧，即系呢个黄台养啊，即系呢个咁样嘅获批佢呢个叫政治庇护咧，都系一个大炸弹，搞到其实阿叶柳睇唔过眼。你咩政府嚟噶？系嘛？人哋一巴刮落嚟，话你都唔出声，即系你见到琴日好笑嘅，其实系阿边个，即系你首先阿郑若骅就喺度话，我唔会，即系嗱，我唔明你嗰个 basis of the question 系啲乜嘢啊？喂，大佬啊，你答英文做乜鸠啊？ 即系证明好 desperate。 唔系，即系第二就系、是、喂，你话 乜嘢？咩唔明你个 basis of the question？ 人哋有个唔系佢。 如果我系记者，我就话俾佢听，阿郑司长，我个 basis of the question 咧，就 是、 想问你。 呢個係咪事實？ 咁嘅情況之下，都俾個政治庇護，係咪反映咗香港人哋外國政府已經唔相信你個法治嘅制度啊？ 係啊，係啊， 我 basis of the question 係咁簡單啫嘛。 唔係，但係跟住佢就話咩嘛？即係我唔會因為嚇，即係純粹因為新聞報道而作出評論。 咩新聞報道 啫？你真係 喂德國政府，我唔記得咗佢即係咩難民乜乜乜個全名啦。 嚇、 啊，嗰、那個政府嘅機構 嚇、啊，即係處理難民嘅有關部門啦、啊。 已經係同呢一個嘅《紐約時報》同埋呢個嘅《金融時報》係 confirm 咗呢個消息。 嗯 ，OK， 好啦，今日啱啱最新嗰個嘅講法就係林鄭正式即係揾呢一個嘅德國總領事上去 呢一個嘅特首辦啊嘛， 表示抗議。 即係召會啦，外交上嘅召會啦，就話點解你咁做？咁而家嗰個係咪新聞報導嘅有？ 係啊， 咁你係根據一個新聞報導走嚟召會人哋。 跟住阿李家超嘅講法仲好笑，即係呢啲真係兩個都係鴕鳥嘅，即係一個就係鴕鳥司長，一個就係鴕鳥局長。嗱，李家超講咩呢？就係話即係因為其實咧，香港同埋德國咧，其實有引渡條例噶嘛，其實係引渡嘅 partner 嚟噶嘛。 人哋問你引唔引渡？ 喂，大佬，喂， 引咯。 你如果你話你香港同德國係引渡引渡 partner 嚟嘅，咁你而家引唔引渡好啊？ 咁梗係引啦。 唔係佢點講咧？好好笑，佢就話即係 聲言 咧，因為佢話咧，即係原來咧嗰、那個棄保潛逃唔係引渡嘅罪行嚟嘅，唔係可以引渡罪。喂，大佬啊，棄保你嗰個棄保係有個 basis 啊嘛。嗱，我呢度真係要講個 basis of correction 啦。喂，你點解要棄保？因為你有個罪喺度啊嘛，你叉住控罪啊嘛。 佢兩樣嘅，佢話另外一個除咗黃台仰仲有邊個啊？ 李東 升，佢話襲警嗰個都唔係 basis， 唔係佢唔係 basis of question， 我慣咗佢講。佢話嗰個都引渡唔到啊，加棄保潛逃啊。喂，我都拗曬頭，但係當然我哋真係唔熟嘅呢啲嘢。喂，你明明同人簽咗引渡協議，乜原來嗰啲人唔可以引渡？ 喂，你真係咁 Q 搞笑啊！嗱，所以點解嗱呢樣嘢點解你話即係而家阿 Henry 啦，話你估錯啦，嗱你解釋下。 咪好簡單啫嘛，應言同實言嘅問題。我從來冇話過。佢哋係唔應該俾佢。客觀上，我話如果你同樣發生呢樣嘢喺時代廣場嘅時候 ，OK， 喂，好難嘅喎、哦。喂，係德國佬咁勇喎、哦，其實我哋應該係盛讚德國佬、哦。佢用翻轉頭諗就係、是， 仲有另一個問題嘅。 我嗰陣時候冇講咋，佢哋嗰陣時候去過美國㗎啦，問過㗎啦，我估。 嗱，仲有一個問題、就是， 最後都係揀德國嘅時候，就係、是、因為德國係。相對上係好鬆手啊嘛，你諗下嗰陣時候呢、這個嗰啲難民，德國係收咗差唔多三分二咁滯，係先收噶嘛，敍利亞嘅難民啊嘛 ，Serbian 啊嘛， 默克爾就話即係聲言話要即係收8000個啊嘛。 喂，你諗下劉霞走得去德國，跟住你劉曉波。都親自派醫生去睇。 喂，如果最近啊，劉曉波佢話有個即係紀錄片咧，係講劉曉波咧，都揀去德國啦，去做首映啊。 唔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係有難度啫、用呢啲咁嘅 case， 呢個係第一個觀點啦。 唔係呢個嗰叫做雙重定罪原則。 唔係呢個係一個實現嘅問題。 呢、這個就係雙重定罪原則。 即係你叫我分析個問題，我係有難度喎、即係如果阿龍，你嗰日一時衝動走去訂完之後，你話我想去攞政治報告，得唔得㗎？喂！你同樣做呢一樣嘢，喺其他外國國家、外國都會喐你嘅、哦。但係佢個問題在於咩咧？佢想鼓勵啲人話俾人聽勇武抗爭啊嘛。你自己去先啦、啊。你認為而家有條後路咯 ？OK？ 喂，老實講，我對黃台仰冇乜意見喎。第一，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同嗰個黃俊傑辯論，佢幫手做主持，同我都冇乜嘢㗎，冇乜兩句佢仲話。 佢只係做啲小動作啫，教大你個麥，唔係教細你個麥嘅把聲啫。 佢都话后屘同我倾噶，后屘我华文都有请佢讲嘢噶，我亲自打俾佢添。 请到啊？请唔请到啊？ 请到。 O K。 何志光仲话鬼我？ 嗯。 我喂，同埋对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个观点系在于咩？你听清楚我讲咯。喂，我哋做出得嚟行系预咗要还噶嘛？你冇理由从个人嘅层面啊，你冇理由我掟完之后，跟住我一个屈美十走鬼咗佢噶嘛？喂，呢、這個先係我其實嗰日講嗰個重點啊！你唔好抽我一兩句，就話我覺得嗰樣嘢實現係有難度。喂，就算你阿龍做 Anthony 咁做完之後，我喂唔該你承擔翻自己嘅責任啦。喂，第二就係、是、喂好難嘅、哦，但係而家 proof 到就係、是、最重要嘅 proof 到一樣係咩咧？證明外國政府點樣睇呢一個嘅香港嘅法治制度咯。咁冇問題啊！ 唔係，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嗱，如果你話單從喺呢一個叫做旺角暴動嗰件即係個罪行嚟去判嘅話咧，呢、這個唔夠嘅，其實就係、是、因為嗱，其實而家就係盛傳啊嘛，即係嗱2017年嘅時候就係阿黃台仰同李東昇申請呢一個政治難民，然之後2018年嘅時候咧，即係舊年啦， 五月已經批咗啦嘛， 咁係啦，舊年五月就批咗啦，之後 仲早過樓下， 之後就鼓勵咗阿李善儀都去 apply 啦。咁但李善儀反而 reject 咗，嗱都係同一件事件， 咩 reject 咗 ？reject 咗 ，reject 咗啊，系啊， reject 咗嗱，即係佢冇確實啦，但係其實好多估計咧就係李善儀啦，即係其實等於其實係即係鼓勵咗佢去做啦。嗱，點解佢會 reject 李善儀而係接受呢一個黃台陽咧？嗱，土伯你點樣解釋呢樣嘢咧？ 唔係，我覺得黃台陽係醒嘅。喺佢個過程裏面咧。其实佢参加咗好多个会咧，都系同西藏啊嗰啲，即系有关嘅。例如我哋个嗱，我后屘我事后再谂咧，就系、是、正如头先你问我，佢嚟华文有个讲座，叫佢讲翻佢嗰啲港独观点，佢都嚟噶。 嗯， 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申请政治庇护嘅时候，正如阿龙头先 off mic 讲，你用咩字眼？你话你摆靓个 CV 啊嘛。 嗯。 你擺靚嘅 CV 先俾人嘅，其實而家唔使啊，過完台灣條例，我估你兩條友去德國咧都掂㗎啦。你話坐喺我隔離，屌你老鴨風鴨濕，屌！而家我好驚啊，大佬，係嘛？不過問題就係你去到德國，你搞咩先得假，大佬？ 我搬去柏林嗰度開麥，可能講德甲嘅就冇嘢講㗎啦。 唔係嗱，即係咁講。 咩？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嘅啫。其實老實講，即係你送俾我，我都真係冇搞。即係唯一嘅有價值就係因為個歐盟嘅護照嘅啫。喂，你去到嗰度，喂，大佬，你叫我几十岁人再重新学过另外一个语言， 嗯， 同埋喂，如果我哋真系出得嚟行嘅，喂，你系要承担呢个代价同埋风险嘅。我嗰日嗰个 context 系讲紧咩咧？不过其实老实讲，我点解我都唔知点解我要回应嗰个得几千人听嗰个嘅节目主持人。不过你叫我回应回应，个context 系在于，喂，阿哥，其他人跟住想出外嗰啲，全部封晒呢条路啊！所有十三加三，甚至乎你叫佢哋出嚟嘅议事嗰班人，全部同你承担咗个代价。 嗯，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唔 fair 喎。嗱，除非你叫晒所有人都走去逃亡， 当年黄雀行动咁样。 如果封你所谓封嘅话咧，我谂即时嗰个效果咧，就系以后法庭批保释嘅话咧，就会手紧好多啦。 唔系，我明啊，话去台湾都唔俾啦。 系啦，就呢个已经即时咗负咗个责任。佢嗰次已经上嚟讲咗啦，呢样嘢系。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系醒嘅，即系黄台阳旧年五月，今日先至讲翻呢样嘢出嚟 ，OK 嘅。 即系个 timing 系帮咗我哋嘅。 啱咗佢嗰个嘅 timing 系帮咗我哋嘅 社会气氛嘅。 系啦 ，OK。是有幫助的，我不是說黃台陽不對，不是說李東昇不對，我覺得今次即雖然他沒有去承擔這個代價，或者去即找回條數都好，但他今次做的一件事是將功補過，尤其是在逃犯條例這個 moment 裡面，他轉性叫人家去六四集會，大佬真 的不是，他自己都說了的，他說港獨立場軟化原因是在於更大的危機出現了嘛， 也都沒有人掰啦，他去年 就你可以這樣說，但是他 accept wording 就是這樣，因為更大的危機出現嘛，香港的人權 是遭到大幅度收窄嘛， 他說明他不會回來嘛， 他是那個 timing 很好，在這個 moment 裡面，所以很多人呢睇到佢攞到呢個政治庇護之後咧， 冇反感， 冇反感啊！之前係好反感啊！你走咗去，大佬， 即係如果你大家仲記得， 喂，你叫我哋掟完石之後，喂，你一個屈美十，原來你係唔找數㗎，你叫我哋幫你找啊，大佬。 如果大家仲記得啊， 喂，呢個觀點我依然存在㗎，嚇、即係所謂將功補過，就喺而家逃犯條例呢一、這個 instant 裏面，你爆呢段新聞出嚟啫，個客觀效果上咧。是令到更加多人警覺，就是香港的法治制度不在啫。 唔係，如果有記者而家走埋去探阿梁天琦，叫佢講兩句嗰陣時，就真係一個梁啟超，一個譚志同啦。不過睇翻轉頭，有人寫翻，即係香港同埋德國嗰、那個即係引嗰、那個引渡條例，原來唔係引渡條例嚟嘅，只不過係講緊雙邊刑事協助嘅協定， 司法互助 係司法互助嘅協定嚟嘅啫， 即 係話 可能係 我最多我幫你踏咗黃台陽翻嚟，我幫你就搜集喺德國嘅證據，但係剩翻嘅嘢就係話你喺香港同埋我嗰邊嘅嗰、那個證據對到嘴啦，我先至走去慢慢同你交翻個人翻嚟。 但呢個郭榮亨之前就話收到風，即係連呢一樣嘢啦，德國都可能會放棄啊嘛。 係啊， 德國都可能會同你即係一刀兩斷啊嘛。因為郭榮亨話啊嘛，就佢自己收到風嘅呢樣嘢係。 佢係見完德國嘅官員，人哋講話，如果你過逃犯條例嘅話咧，我會重新考慮同你係咪有司法互助協議嘅，因為佢就係講緊我個問題有冇 reciprocal 啊，即係我德國同你香港交換逃犯嘅時候，因為而家有司法互助協議嘛，跟住你翻上大陸， 咁我咪要重新諗囉。 係啊， 不過當然呢個係我到今日嘅疑問啦。 唔係，同埋更重要嗰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司法互助協議佢仲有一個限度㗎嘛、嗯、就係、是、話喂究竟你 charge 黃台陽啲咩先，而家係講緊你 charge 佢煽惑他人呢一樣嘢嘅話，德國係唔承認㗎嘛。 唔係，佢而家告佢係 riot 其中一樣。 唔係 riot 都唔喺呢一個、協議範圍裏面 㗎。唔係亦都嗱，其實德國嘅考慮咧，除咗因為黃台陽有呢一個政治上面嘅 resume 之外咧，即係佢嗱，起碼佢個政黨啦，即係喺參選上已經俾人 DQ 咗成個黨，係、咪？即係梁天琦已經唔參選得啦。咁佢亦都主張過港獨啦，係嘛？咁嗱，因為其實你去年又多咗單 case 啊嘛，其實就係、是、喂，你見到即係連呢、這、一個民族黨都俾人哋封殺啊嘛。咁、所以其實你種種跡象其實係說服緊德國政府咧。是保佢嘅，其實即係呢個嗱，真正嘅豬隊友就係特區政府自己啦。因為其實你搞到特區即係香港係越嚟越衰，先至令到咧德國有理由係政治上面咧獲批佢。另一樣嘢就係其實話咧，即係第一即係另一樣嘢咧，其實就係話咧其實講真，佢係唔信任你嘅個法治，即係佢得到公平嘅審訊啊嘛。即係首先，喂大佬，你而家見到你判嗰啲人，喂下下六七碌嘅大佬，即係你睇翻你以前六七暴動。嗰、那個案例判幾多？ 哦，兩年 執幾遠，係嘛？喂，你而家係從嚴治罪啊嘛？喂，甚至乎俾你治咗罪嗰啲，都可能俾你翻醫啊嘛？你傷學生 唔係，所以咧個關鍵嘅重心咧，已經唔係話佢兩個應唔應該俾呢個政治庇護嘅問題，而今次德國呢個舉動咧，係話俾全世界所有人聽，西方國家係唔妥你嘅，亦都唔相信你嘅司法制度咧，而家要係會公正嘅。你個特區政府點樣回應？OK， 連我哋都覺得喂好問嘅嘢，人哋都照批。喂，呢個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召會嚟㗎。唔係你召喚人啦、啊，人話俾你聽，喂，我唔信你個法治制度啊。 同埋你， 即使佢個 case 咁問水都好， 嗯， 係咪？ 其實唔好講呢一個黃台陽啦， 因為符合咗被迫害嘅定義啊嘛。 唔好講梁黃台陽啦，其實喺前年啊，2017年嗰陣時啊，即係呢個香港政呢、這個香港警方咧，啲差佬咧話想同呢個德國嗰間咩 Hackler and Culture 呢間咁嘅軍火商買槍啦，買。MP5 啊，呢一個衝鋒槍咧都唔批， 因為佢驚你過嚟鎮壓暴動。 係啦，因為佢就話，即係其實佢其實政府其實有管控嘅，即係呢啲咁樣嘅軍火商，佢就話如果咧你嗰個國家或者地區因為太民，即係你民主情況唔得，同埋太腐敗嘅話咧，或者有呢個人權問題嘅話咧，佢係應該唔賣俾你嘅。 嗯， 咁所以其實講真啦，喺受武器呢樣嘢 DQ 你呢，其實已經係好重要嘅警示嘅，其實係。 但當時嘅盧偉聰同埋 大把地方有得賣啦，咁樣 入黑星㗎嘛，啲、人 話真係買黑星咁樣衰咁冇 知喎，真係。 就係呢啲咁樣嘅，唉，真係大佬，即係你不如買咩啦？你買攞你兩命三千啦，大佬，係、嘛？即係你同大陸買， 我蘋果再爆出嚟喎，原來中國領事館係有抗議嘅，不過冇人理佢。 唔係啊，而家講黃台陽呢單嘢啦，即係你前日就係、是、你琴日就係呢一個鄭若華同埋李家超陀料啦，第一個出聲竟然係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啊嘛，大佬啊！ 咁呢樣嘢涉及外交嘅， 係啊， 即係唉，咁你特區政府真係咁蠢咯，其實係。 但又唔，你可以話屬於外交，但亦都係內部事務嚟嘅喎。喂，大佬，你而家定義咗香港市民係一個難民，係話亦即係話緊我迫害緊佢喎。 係啊， 好大鑊。 其實你估你冇責任咩？ 所以咧，我哋個辯論嘅焦點係在於咩咧？喺而家咁嘅香港咁政治環境裏邊，佢啲咁嘅 case 問水嘅 case 都俾政治庇護。咁你香港你知道人哋西方國家點樣睇你嘅法治制度？ 嗯， 點樣睇你嘅政治制度？喂，呢、這個先係我哋需要反省嘅問題。嗯、OK， 你話嗱、以前嗰啲 case， 你無論你話黃丹又好，黃君滔又好，喺六四嗰啲咁嘅個案，或者劉曉波嗰啲，喂，好明顯嗰個係違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噶嘛？整張2008憲章，你係拉我十幾年啊，大哥。 嗯， 我參與過和平集會，你係咁啊？但係你香港已經係因為佢係涉及暴力嘅成分 ，OK， 所以你告佢呢、這個。暴亂、騷亂， 嗯， 呢啲全部有法可依噶嘛？理論上 係啊， 係咪？ 嗯， 過去亦都唔係冇告過噶嘛。我哋嗰啲非法集結啊，或者係六七暴動嗰陣時候，告都係告騷亂噶嘛，唔係冇告過噶嘛。 嗯， 年嗰陣時都未列為係政治犯，俾政治難民嘅身份啦。 啊， 今時今日點解俾啊？就因為你成個政治環境同埋成個法治嘅環境已經係改變咗嘅，俾人覺得，所以佢先批咗落去啫嘛。 唔係，所以你而家你外交部即係佢喺度即係喺度覆呢一個喺度話呢個德國啲咩咧？就話啊，即係香港嘅市民嗰啲咩權利同埋自由被充分保護啊！哦、啊，又話一國兩制啊，咩呢一個高度自治得到充分實踐啊！大佬人 呢啲自吹自擂冇意思㗎， 自己自吹自擂，人哋一巴冚埋你，根本上如果你一 fact check 嘅話，你就知道根本上你以前港英政府對待你嗰啲咁樣嘅六七暴動啲阻滯。仲好过而家特区政府，根本上而家呢个特区政府系衰捻过呢啲咁样嘅殖民地政府。 我而家阻仔，即系你讲紧有份杀香港人嗰啲阻仔，其中一个嘅后人叫陆仲雄， 陆仲雄啊， 咪就系做，咪就系做紧议员咯、 啊，咪写封中文信去你一个即系德国嘅领事馆，喂大佬，跟住然之后嗰啲英文全部错晒噶，riot 咧就叫 wild、 啊。哇 ！Wild 啊 ，W I L D 啊！ 哇，大佬真系笑死人啊、 oh, ！Wild 啊，跟住咩？佢 Wild 啊，咩引渡犯嗰啲又读错晒嗰啲嘢，完全系即系每次咧做亲啲柒嘢咧，嗰啲包括咩贸易战啊，去人哋领事馆示威嗰啲啊，又戴晒头套啊，嗰啲柒嘢咧， 其实咧，我觉得呢单嘢咧，你献丑不如藏拙。O.K. 喂，大佬啊，因為啱啱其他強項啊，佢只能夠做呢啲嘢。 乜你點夾？我知 佢呢啲嘢都唔做嘅話，就俾人哋話偷懶㗎啦。你明唔明白、啊？ 佢只係想攞 political credit， 但我覺得成個即係呢一個 issue 咧，係因為真係要獻丑冇藏，即係要藏拙嘅，即係唔好獻丑嘅。喂，原因就係、是、喂你好魚㗎啦，個 timing 好好啊！啱啱講緊逃犯條例啊、外國政府已經顯示香港由開埠以嚟咁滯嘅，頭兩個政治犯啫、以前係我哋香港收噶嘛，你諗下點解會有黃雀行動啊？ 自己製造政治犯，你又幾撲街啊？你話 以前啲黃雀行動全部喺嗰個咩新屋嶺啊，係去 assess 嗰啲人究竟係咪難民㗎？阿哥，而家我哋屌行路打倒褪之餘，仲自己輸出呢個難民啊！大哥，用你嘅講法就係話，屌我哋自制難民啦、 啊。 喂，你諗下十三加三，講翻嗰單嘢啦。喂，嗰、那個都係新界東北啫，一單就係公民廣場啫、你香港法治不在啦，以前我哋嗰啲佛客戰啊，做緊社會服務令，跟住你 double jeopardy， 喂幾大鑊嗰件事。你做到咁样嘅气氛， 人哋走数你仲要翻烟， 你系送俾德国佬嚟玩你啦，戆居！而家嗰啲法官啊，鱼皮都啊，真系，你仲系咪可以戴假发嗰啲人嚟噶？你仲系咪一个普通法嘅地方嚟噶？同埋一个法治制度嚟噶？连德国对住黄台仰同埋李东升嘅 case。佢咁樣嘅 treatment， 哦，林鄭嘅回應就係咁樣啦。佢好似今日就叫咗德國領事館過嚟，佢話就對德國政府嘅回應就只一句，佢哋衰襲警，係啦，跟住冇講其他嘢，跟住除咗遺憾之外，就冇講其他嘢。 唔係啊，你講到咁大件事咧，人哋啲之前啊已經喺度喂叫你啊快啲做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研究翻嗰個叫做係即係旺角暴動嘅成因，你唔肯去做。 梗系唔肯做啦， 系嘛？ 佢有份搞出嚟噶嘛？背后 你几捻仆街啊！ 而家嗰啲佢顶嗰啲有好多系即系，好多系真系喂你啦咁样，唔系喺背后有个 agenda 嘅你噶嘛？系咪引用翻阿钟树根讲话一早收到风，嗰系有事噶啦。咁而家嗰啲咪顶晒咯，同你 啊， 我今日都仲维持呢个观点嘅。吓，唔好以为攞咗政治庇护，我唔咁啊！我收翻呢个观点啊！ 你见得作建制派咧，嗱、這、呢个咩西环集中营话，即系佢哋而家原来其实系心口服心唔服噶吓。 一阵间转头翻嚟讲啊嘛， 好， 卅分钟啊，差唔多，唞唞气。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